非要打得你死我活干嘛？好好相处不行吗？ 他说这话是因为自己也感同身受啊。任小素自己就是个超凡者，如今忽然站到了那些庞然大物的对立面，总归要有点心塞的。杨小锦看了他一眼，却没说话。 我已经不可能回去了。壁垒如果知道我是超凡者，我的下场一定很惨。 旁边的刘布忽然说道： 我们不会泄露你的秘密的，你放心。 这会儿，刘布说实话有点担心自己被灭口啊，所以赶紧表态。许贤楚看了刘布一眼，却没说话。能看出来，他还是有点底线的人，不会干出灭口这样的事情。但刘布的保证谁会相信啊？信任刘布就太蠢了呀。许贤楚难得地怼了刘布一句： 这些人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那如果刘布出意外死了，你不就可以回去了吗？ 还带这么咒人呢？刘布想骂任小素，可是他又不敢。 你也是超凡者吧？ 啊？ 这一刻，任小素寻思着自己是不是露出了什么马脚，被杨小姐看出了端倪。 你肯定觉醒了欺人的能力。 不过这时候，任小素忽然灵光一闪，他在脑海中问宫殿道： 宫殿，我有气人方面的技能吗？什么等级？ 完美。 竟然是完美级。之前任小素发现杨小锦有完美级技能时还很赞叹呢，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有。可是自己这完美级的技能和人家的一对比，也太扯淡了吧。宫殿，你是认真的吗？不过想想自己也是有完美级技能的人了，任小素在心中蛋疼之余还稍微有那么点欣喜，毕竟是完美级的技能嘛。有人说过，人生里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许贤楚看了一眼岩洞外的三具尸体，最终说道： 出发吧，不管这进山里到底藏了什么，我终究要去看一眼的。 这是作为一个超凡者的渴望。人们曾经认为那些传说中的事情都是虚无，可当自己也开始接近传说的时候，就会对那个更广阔的世界产生渴望。许贤楚如此，任小素也如此。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西游记》，我在壁垒的图书馆里看到过。那个时候，我看到书里说有人能举起13500斤的棍子时，还感觉很不可思议。现在我会想，那本书里的人物是不是都存在着？据说那根棍子能镇压山峦。 极镇学堂里有这本书。不过你说13500多斤能镇压山峦，就有点问题了。这也就6吨多重的东西。集镇外面工厂的农用拖拉机承重是10吨，超载一点拉2根是没什么问题的。 许贤楚深吸了口气，转身走向森林，走向未知的径山。进入森林后，任小苏刻意地留心了一下有没有搏斗的痕迹，因为昨天晚上那2名私人部队的军人失踪之谜还没有解开，所以任小苏就想看看这2人到底是出了什么意外。一场大雨将那2个人的脚印都给冲刷干净了，这让任小素寻找痕迹时非常吃力。没有足迹，那就只能观察树叶和树枝。这森林密度极大，巨大的树冠下是茂密的灌木，2个人想要从森林里通过，势必会踩断一些枝叶，这个是雨水冲刷不走的。任小素顺着一些轻微折断的树枝找去，结果这痕迹只持续了10多米便消失了。许贤楚意识到任小素在找什么后，便问道： 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痕迹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他们没有再往前面走了。 这2人当时心中必然也有恐惧，所以不敢走得离岩洞太远也很正常，只是有点说不通啊。那2个人当时就距离岩洞10几米远，如果这里发生过意外，岩洞里的人不可能听不到，即便当时有雨声遮盖。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当2个人来到这里方便，结果遭遇到了让他们都猝不及防的事情。 甚至连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任小素看向周围的树木，那些树干上连树皮都没掉一块，没有搏斗，没有挣扎，什么都没有。未知的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惧。许贤楚说道， 走吧，这种情况我们就更需要一个安全的宿营地了，哪怕提前结束一天的行程也在所不惜。 对，最好是类似昨晚岩洞那样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既然我们在岩洞里没什么事情，那今晚最好还是能找到类似的岩洞来宿营。 雨后的天空并没有晴朗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雨会重新下起来。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场雨也暂时压住了靠近火山群石的燥热。一行人艰难地在森林里走着，任小素建议许贤楚往尽量没有水坑的地方走，这年头随便一只蚂蚁都变得和指肚一样大，连人面虫那种鬼东西都冒出来了，这时候万一沾惹上蚂蟥这种东西，搞不好能要人命。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可挡不住蚂蟥的口气。 你们说虫子怎么能长那么大呀？人面虫这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人面虫再诡异也逃脱不了昆虫类的局限吧，他们的身体构造注定他们无法像哺乳类生物一样拥有巨大的体型，供氧是完全跟不上的，所以我怀疑这里的空气中的氧气比例很高，才能让他们生长起来。你们察觉到了没有？虽然身体很累，但我们精神却很好，头脑也更加清晰，这分明是吸氧石的反应。 任小素听许贤楚这么分析，感觉也在理，不光是进化的原因，竟然还有点科学道理。 等等，氧气多是因为植物也在变异进化的关系吗？咱们壁垒附近的植物也茁壮了一点啊，那以后外面会不会也闹虫灾之类的事情？ 很有可能。 行进当中就能看出每个人体力的不同来了，任小素是非常轻松的，他现在的体力横趟森林毫无压力，一点都不会觉得疲惫。许贤楚虽然是超凡者，但他的身体素质好像并没有提高多少。许贤楚自己也承认，自己成为超凡者后身体素质也一直在循序渐进的增强，但似乎这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所以许贤楚的身体素质还没强到能和任小素一样。 自从觉醒成为超凡者之后，我就发现每次身体锻炼达到极限之后，身体素质都会再次增长。 任小素心说还有这茬呢，自己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试试，不过那得等到回到极阵了，在这里挑战极限可能会死得有点快。而刘波和洛心与王磊三个人就惨了，他们身上的衣服有些破损，出壁垒时一个个都白白净净，现在脸上乌漆麻黑的，跟任小素也差不多了。但是他们不敢掉队，因为他们害怕任小素、许贤楚、杨小锦会不等他们，那时候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刻让任小素最诧异的是杨小锦，他赫然发现杨小锦虽然也疲惫了些，但状态可比许贤楚好太多了。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看到许贤楚身体里的黑影走了出来，任小素立刻凝神戒备，他以为许贤楚是发现了什么危险，结果他眼睁睁地看到许贤楚旁若无人地爬到灰影的背上，让灰影背着他走。这一幕给任小素看得目瞪口呆，这他妈是作弊呀！自从许贤楚暴露了自己是超凡者这件事情之后，许贤楚是越发喜欢使用自己的能力了。之前他习惯了隐藏，所以有时候甚至想不起来用能力。这灰影的身体素质是许贤楚的两倍，走在这树林里如履平地，要不是任小素不想暴露自己复刻了许贤楚影子的事情，任小素自己也想用影子背着自己走了。刘步、洛心雨和王磊三个人简直绝望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他们为什么就没有觉醒成为超凡者呢？忽然间许贤楚的灰影在前面停了下来，这一次 任小素真的紧张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许贤楚浑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就像一只长毛的猫。只见许贤楚慢慢从辉影背上下来，以防自己拖累辉影的速度，他小声说道： 你们看前面。 任小素朝前面晦色阴暗的树林看去，在树叶的影影绰绰中，好像有什么白色的东西就在前方。 那是什么？ 刘步颤抖着问道。问话的时候，他已经下意识地藏到了洛心雨和王磊的身后，藏到了队伍的最后面。许贤楚仔细看去，他迟疑了一下说道： 你们看，那白色的影子像不像是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正在挠兽？ 任小素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这一幕太过诡异了。阴森的树林里，树叶相互摩擦的声音就像是有什么恐怖的生物在树冠中穿梭似的。所有人看向前方那诡异的白色人影，都屏住了呼吸，仿佛生怕自己的生气招惹到对方。在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背对着他们挠树？所有人都想不明白。可越是想不明白，内心中的恐惧便更加深邃。任小素发现自己身边的杨小锦也是头一次如此紧张，他能看到对方抿起的嘴唇，以及对方握着枪的手都因为用力过大而显得有些发白。许贤楚的灰影就在他的身前，似乎防备着那白衣女人突然扑向他一样，可那女人距离他们还有几十米远。 绕路吧，也许她不会跟着我们呢。 结果刚说完，树林里刮起一阵狂风来，那白衣女人的身体就像是凭空飘起来了一样。 躲不过了，要是这点小鬼就能拦住我们，还去什么进山？ 说着，只见许贤楚竟然驱使着灰影一前一后的朝白衣女人走去。任小素和杨小锦对视一眼，他俩都没想到许贤楚在这种境况下如此的勇猛。有些人平日里嘴上吹得天花乱坠，可到了大事面前却心虚紧张胆怯，而有些人不一样，他们越到危险时刻便越冷静，骨子里都透着一股狠劲儿。 跟上。 下一刻，任小素和杨小锦默契地跟在许贤楚后面，他们几个人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以他俩就不能看着许贤楚一个人去冒险。 咱们怎么办？跟上去。 万一咱们身边也出现那种东西怎么办？ 洛心雨害怕道。说完他也跟了上去，王磊紧随其后。刘步眼瞅着自己一个人被撇下就更害怕了。 等我。 一旦发现无法匹敌，就用你的灰影困住他，给我们争取激活他的时间。 许贤楚、任小素、杨小锦三个人身上都有枪，这暂时是大家明面上最强的攻击手段了。如果这白衣女人连子弹都不怕，那其实大家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好，我把后备交给你们了，注意周围。 任小素心中有些疑惑，兴许是壁垒里的人没有经历过极阵的那些生活，所以他们相比流民而言更容易信任别人。在极阵上睡觉都必须有人守夜，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根本不可能把后备交给别人，这就是极阵与壁垒的区别吗？三个人谨慎地朝白衣女人靠近，只是越靠近他们心中就越发觉得古怪。原本任小素是猫着腰的，因为这种姿势最容易发力，结果这会儿他站在原地慢慢地站直了身子。 这他妈是个啥？ 许贤楚也发懵，他驱使着灰影大摇大摆地朝那个白衣女人走去，直接把对方从树上摘了下来。这是个破烂的女性塑胶人偶，好像是可以充气的那种。任小素走到许贤楚身边看了半天， 这是啥？ 不知道。 许贤楚摇摇头，他们几个都没见过这种东西，所以纷纷表示不认识。 不过看样子很破败了。 不是壁垒里的东西吗？ 没有在壁垒里看到过。 大家对着这个人偶陷入了沉思，他们都有点哭笑不得。就这么个破玩意儿，刚才竟然把他们都给吓住了，直到走近了他们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等等，树下还有东西。 任小素无意间看到裘杰的树根处有一个铁盒，任小素拿匕首戳了一下生锈的铁盒，结果这铁盒早就腐朽得不像样了，匕首稍微一碰就酥成了一堆碎渣。铁盒里是几张微红的纸片，当铁盒破碎时，纸片也随着铁盒变成了粉末。转眼间，铁盒里仅留下一个物件，那是一片绿色的塑胶，或者说是两片塑胶把一张绿色的纸给包裹在一起。那绿色的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犹如蝌蚪般的神秘纹路。 这 许贤楚看着任小素手里的塑料片愣了半晌， 这难道是灾变前人类文明留下的东西？或者说这两样都是？塑料的降解时间高达几百年，那还是埋在地下的时间，所以其他的东西都腐朽了，这个却还能保存下来。 可这奇怪的纹路是什么？难道隐藏了什么秘密？ 哎，你们看这玩意儿像不像一幅地图？哎，方方正正的，图案里竟是拐弯的符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宫啊。 许贤楚和任小素他们均眼前一亮。 难道这是静山里那座神秘城池的地图？ 啊，你们看，上面还有字。 因为腐朽的原因，塑料片也已经破败泛黄了，但是洛心雨提醒后，大家还是注意到那神秘图案下面有一行小小的字。任小素仔细辨认着念了出来， 请扫描二维码付款。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请扫描二维码付款。 一群人全都迷茫了。 二维码是什么？付款给谁？ 咋的？想通过迷宫还得先交钱？ 因为文明曾有断代的缘故，灾变前文明的一些信息大家都不得而知了，有些是因为无用被人类舍弃，有些则是破碎在了那黑暗的生存时代里。大家从来没在壁垒或者集镇里见到过这种东西，所以它的用途就成了谜，反正不是迷宫地图就对了。任小素看向许贤楚， 你确定那是什么神秘的城池吗？那里有计划之谜？ 那不然怎么解释静山如今的变化呢？ 也是啊，山里总归是藏着有秘密的，但我总觉得城池什么的可能并没有那么神秘啊。 走吧，只有见过了才知道。 许贤楚把那张二维码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自己的胸前口袋，仿佛生怕弄坏了他似的。 这个破人偶还带着吗？ 带着吧，万一有用呢。 许贤楚、任小素、杨小锦，当然没人愿意带着那个破烂人偶了，而带不带人偶的问题又是刘步提出来的，所以他果断被赋予了携带人偶的职责。事实上，任小素他们都觉得人偶可能没什么用，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在灾变之前是干嘛用的，但他们又不傻，不过反正不用自己带嘛，带着也就带着了。于是刘步这一路上就悲催了，自己就够累了，还得小心地抱着那个破烂人偶。最惨的是大家今天还没吃饭。许贤楚忽然停住了脚步，别说刘步、洛心雨他们了，就连许贤楚也有点扛不住了。他回头说道， 大家自行找松树摘松果吧，吃点饭再赶路。 对于许贤楚他们来说，野外生存的课程也才刚学到摘松果果腹的程度。其实松果这玩意儿特别不好剥，而且量还少，那么大一颗松果能剥出来的松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但是不吃这玩意儿还能吃什么？眼瞅着任小素压根没打算管他们，只见任小素拿匕首朝旁边一棵不认识的树上划了一刀，然后那树上的割痕里竟然流出了乳白色的树汁。 这个能喝吗？ 其他人也都惊喜地望过来， 结果任小素摇摇头说道， 树林里大部分奶状的树枝都不要喝，因为中毒的几率很大。 那你割这个干嘛？ 给匕首沾点毒。 其他人顿时就迷了，你他妈是个什么选手啊，竟然还往匕首上淬毒，真是怎么损怎么来啊。不过他们也不敢鄙夷任小素的阴险，毕竟这一路上仰仗任小素的地方太多了，改天大家万一受点伤什么的，全指着任小素缝合伤口抹药治病了。刘布、洛新宇、王磊他们身上都还有钱，就是为了以防不测找任小素救命用的。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有任小素在旁边的时候，钱很可能就等于命。这时候他们要是得罪了任小素，到时候掏钱可能任小素还是会给他们治伤，但缝合完伤口之后，任小素手上多个腰子，那怎么算？刘布摘松果的时候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不过好在地上都是柔软的松针，所以摔上去也不会疼了。他的情绪仿佛临近崩溃一般。 都怪那群老犬，皮莱里不是说他们去别的山脉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呀、啊？如果不是因为这群老犬，我们现在说不定已经回到壁垒了。果然果然，城域里就有狼狈为奸，狼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 然而这次任小素不认同了。 我也听过狼狈为奸这个成语，但你们真的见过狈吗？ 其他人都愣住了。 狈不就是挂在狼屁股后面的动物吗？这成语的意思是狼和狈一同伤害牲畜，狼用前腿，狈用后腿，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儿。 嗯，学堂张先生也是这么说的，但我还是那个问题，你们见过狈吗？ 刘布愣住了，他小声嘀咕道， 我们在壁垒里上哪儿见去？ 任小素说道， 我见过，就是把我们追进峡谷的狼群里，去年遭遇他们的时候就看见了一只狈。 狈长什么样啊？ 狈其实就是狼，因为踩了猎人的夹子，所以前腿不能动弹了，于是其他的狼就把它驮在背上，带着它继续生活。 许仙楚他们愣住了，在壁垒里的他们上学时便学习了狼狈为奸这个词语，老师告诉他们狼和狈都是坏的，还告诉他们哪些昆虫是益虫，哪些昆虫是害虫。但身在荒野上的任小素不这么想，他听张景林说过，曾经草原上游牧民族信仰狼，那时候他还不能进学堂听课呢，就托颜六元帮忙问了一个问题， 狼不是祸害牲畜吗？为何游牧民族要信仰狼呢？ 张先生反问， 狼有错吗？ 是啊，狼吃羊，羊吃草，大家都没有错，这就是物种秩序啊，生来如此。狼虽然祸害人类，可狼能对残废的同类不离不弃，人类能做到吗？眼见这次净山之行里有多少人是死于同伴的不管不顾，倒不是说他们错了，但任小素有时候会羡慕狼群，起码出事了不会毫不留情地被抛下。任小素也不管其他人怎么想，自己拿匕首挖开松树根部的泥土，他说道， 在荒野里呢，不要拿手去清理树叶，因为这里很可能藏着蝎子、蜈蚣和毒蛇，你惊扰了他们，他们就会给你带来死亡。 这一次任小素并没有发现蝎子之类的东西，他心中还稍微有点遗憾，毕竟蝎子烤熟了还挺好吃的。任小素心想自己要不要专门抓几只蝎子和蜈蚣当晚饭，他一边想一边挖出了一些松树的根茎， 觉得松果不够吃就吃松树的根吧，晚上可以煮着吃。 其他人诧异地看着任小素，他们总感觉在任小素眼里好像什么都能吃似的，之前让他们吃松子还说得过去，现在都得吃松树的根茎了，这他妈是食材吗？这是建材吧？但任小素并不在意，这些年在荒野上他吃过太多次其他人觉得没法吃的东西了。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其他壁垒附近有类似净山的地方吗？我是指突然变异进化的。 许贤楚沉默了一下说道， 哟，不过已经被火种公司给控制了。 火种公司？我怎么没听过？归属于哪个财团吗？ 不，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财团，手中控制的壁垒多达20多座， 不过距离我们113号壁垒比较远，你没听过也正常。 那火种公司控制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许贤楚面露为难之色，似乎他知道的信息也仅止于此。然而这时候反倒是杨小锦开口了。 火种公司控制的地方很神秘，有人说曾经在那片天空看到了巨大的史前飞禽，但火种公司武力很强大，将那里镇压了下来。也许只有火种公司的核心人员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听到杨小锦说起火种公司的时候，脑子就开始迅速运转，因为这段话里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关于火种公司的消息，许贤楚明显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情报方面，杨小锦要超越许贤楚这个私人部队军人太多了。而且杨小锦说，可能只有火种公司的核心人员才知道里面有什么。为什么确定是核心人员而不是整个火种公司都知道？肯定是杨小锦去找火种公司的成员打探过相关的情报，但无功而返了。任小素认为，杨小锦一个人是做不到这些的，就好比他连人类如今到底建造了多少座避难壁垒都不知道。听过最大的序列，也就是178号避难壁垒了。他不知道火种公司，也不知道有多少个财团。想要在这个通讯并不发达的时代里了解世界的全貌，身后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所以杨小锦一定归属于某个组织，至于到底归属于哪里，那就不得而知了。任小素是个很喜欢学习和思考的人，这个时候杨小锦看到任小素一脸沉思的表情，便立刻不再说话了。杨小锦也不笨，他意识到任小素在分析他刚才那段话里包含的信息。 已知的就这两个地方吗？ 会越来越多。 下午的时候，除了任小素以外的所有人都显露出疲态来。刘部他们三个普通人脚底都磨出了泡，但是他们不敢掉队，也不敢问能不能休息一下。任小素喝掉一瓶水，然后在浅浅的溪流里拿瓶子取了一瓶新的。其他人没有容器，就只能找硕大的叶子捧着。前面的许贤楚有行军壶，杨小锦身上藏着一瓶水，所以他也有容器。任小素就更不用说了，他不光有瓶子，从家里带来的铁杯子也都没丢。但洛新宇、刘布、王磊没有啊。于是任小素他们在前面甩手走着，后面的洛新宇他们三个一人捧着一个叶子，看起来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取水时任小素专门交代， 千万不要靠近深水河流，而且在浅溪取水也必须尽快离开。 因为当许贤楚他们说火种公司控制的地方出现史前飞禽，他就想起自己之前扎鱼时遭遇的河中黑影，那是连水中的其他鱼类都害怕的生物。任小素甚至有点遗憾没有见过它的真正模样。黄昏时，任小素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岩洞，只不过这次的岩洞很小，六个人坐在里面显得有些紧凑。但是没办法了，夜晚的树林太过恐怖，大家挤在一起烤火的时候，每个人都难得有了一些安全感。也许人类在这一刻才会意识到同伴的重要性。任小素打量着岩洞里面，想要寻找人类留下的痕迹，例如昨晚的岩洞里就有人刻下的文字。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新的线索。 如果想要方便的话，最好不要进入树林，以免意外发生。女孩想要方便的话，我们转头不看，可以有一个女孩监督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一群人嚼着刚煮好的松树根茎，刘不想起之前的野猪香味，便对任小素开玩笑地说道， 哎，要不你再许个愿啥的，万一又有什么动物撞过来多好啊。啊， 你怎么不许愿呢？ 他才不会牺牲六元的健康给自己换取食物。这松树根茎吃起来就像是芹菜，也并不是特别难以下咽。这会儿任小素已经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了，生怕给家里的颜六元招来灾祸。刘布被任小素怼了一句， 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我要是许愿有用啊，早就许了。我说现在有动物送上门给我们吃，就会有吗？ 结果这时候，岩洞外的树林里传来了奇怪的响声，似乎非常密集。任小素他们下意识的都拿出了各自的枪械，下一刻，竟然有三头野猪、两只野猫、两条蛇、七只猴子从树林里钻了出来。野猪的体格就不用说了，这野猫看起来都像是学堂图书上面的豹子，猴子也快跟人类差不多高了，直起身子，估摸着得有1米6。任小素很肯定，这不是颜六元给的运气加成。要知道这些东西凑在一起，搞不好都能弄死他们几个了，这他妈可不是好运。任小素怔怔地看着这些野兽。 刘布，你他妈这是什么嘴啊？ 我就随便说说。 野兽与人类都处于僵持状态，似乎野兽们也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人。 刘布，你跟他们说说，咱们今天吃素就行，让他们走吧。 刘布当时就哭了，他看着岩洞外面的一群野兽说道： 我说管用吗？ 那啥，你们走吧。 原本任小素就是开个玩笑，只是当刘布说你们走吧之后，那些野兽竟然真的转头往其他方向跑掉了。其实任小素也不是打不过他们，手枪虽然很难对这些动物造成伤害，但毕竟他还有影子这个最大的底牌。但任小素这不是不想暴露吗？这玩意儿一出现，许贤楚他们肯定知道自己有复刻别人能力的方法，到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就不好说了。而且你复制人家的影子，结果比人家的影子更厉害，人家脸上也不好看呀。任小素诧异的回头看着刘布，难道这货跟颜六元一样觉醒了幸运？不对。任小素回头看向那片树林， 是有什么东西把这些野兽驱赶来这里的？野兽和野兽之间也不应该相处无事，他们彼此不攻击，也不攻击我们，说明还有什么更恐怖的阴影在压迫着他们，他们是来这个岩洞避难的。 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占了这个岩洞，所以他们就去了别处。 你们还记得吗？昨天傍晚的时候，树林也是传来异动，但对方没出现就远离了。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声音的主人制造了危机，但现在想想，那可能也是找岩洞躲避的动物。这树林里到底有什么，竟然搞得这些原住民生物都必须远离自己的领地，甚至不同物种都和平相处。 原本大家找到岩洞宿营的时候还松了口气，结果谁也没想到转眼间就迎来了变故。 咱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躲一下？万一森林里有什么东西追出来了怎么办？ 不用换，他们明显是想要躲到我们这里的，结果被我们先占了位置，这一点起码说明我们所在的岩洞应该已经足够安全了。 他们到底在躲什么呀？ 这时候许贤主看向岩洞外的那片森林， 他们也许是在躲避这片森林，或者说是夜晚的森林。 我也是这么想的，动物对危险的警觉远比人类更强，因为那是他们的本能。你们记得吗？我们通过峡谷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人类骸骨躺在那里，但我们进入森林后却看不到任何动物的骸骨，这是不正常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继续说道， 只要是生物，那就一定会有生老病死，怎么可能连一具动物骸骨都看不到？之前我在峡谷以南的树林里曾经丢弃过鱼骨鱼肉，结果第二天早上去查看的时候，就发现它们已经不见了，周围一点痕迹都没有，与徐夏尸体丢失的方式一模一样。而这些失踪的骸骨或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身处树林之中。 对，而且这些生物 如此惧怕树林，这树林明显有问题。 吃人的树林？其他人都望着外面的树林有些惊异，难道动物进化之后连植物都发生了进化吗？ 但其实这是好事，我们既然发现了规律，那么就可以提前做好防范了。 未知的恐惧变成已知的恐惧，甚至你了解它是什么原理，于是恐惧的感觉能稍微下降一些。是啊，大家只要不在夜晚进入树林不就好了吗？想到这里，之前的心理阴影甚至还驱散了一些。 那咱们入夜前一定要找到远离树林的地方宿营了。 不光是夜里，白天也需要小心。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动物和植物到底有没有进化到终点，万一它白天也吃人呢？ 那我们就顺着山脊山坳那些树木相对稀少的地方走。 许贤楚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大家重新绞起松树的根茎来。这时候有人问道： 任小苏，你是怎么发现松树的根能吃的？ 不是我发现的，集镇上有人提到过。 任小素平静地往篝火里添了一些柴，刘步有心想要缓和与任小素的关系，此刻便赶紧捧了一句： 那个，你们集镇上的人对着荒野太了解了，这都是人类的智慧呀！啊！ 刘步也不知道该怎么吹，最后只能尬吹。然而任小素并不太认同他的说法，任小素看了他一眼说道： 这不是智慧，能吃到好的谁愿意吃松树的根？集镇上的人说吃松树根还是早些年的事，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那些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这个对流民来说有今天没明天的时代里，所有的事情都有关生存，本来就是尬吹，结果这下刘步更尴尬了。这时候洛心雨缓和气氛道： 为什么野兽体型都变大了，咱们人类却没有啊？反而是进化出了许队这样的超凡者。 可能是因为人类的进化方式不同，从古至今人类进化的一直都是脑力。 任小素说道： 我听过另一个说法，去年我从狼口中逃生，便带着疑惑问了徐唐张先生，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大自然里有些生物其实并不需要大量运动就能生长出强健的肌肉。他说一种动物叫黑猩猩，人类曾把它们关到笼子里，它们哪怕每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吃，也一样能长出远超人类的肌肉来，而人类每天吃了睡睡了吃，肌肉却会萎缩。 你们学堂那位张先生不是普通人。 任小素也不知道杨小锦是从何判断的，张锦麟是不是普通人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张锦麟是个好人。 张先生说那是人类身体里的一条基因限制了肌肉的发育，而且随着人类越来越聪明，这条基因也一直在进化，他说这叫智慧的代价。 众人陷入沉思，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儿。壁垒里是有上层人物健身减肥的，健身减肥甚至是上流人物的一个风潮，前年的时候还特别流行，包括刘步也附庸风雅过，但他健身之后才知道想要练出肌肉有多难。只是这时候杨小锦忽然给任小素泼了一盆冷水： 我见过进化体格的超凡者，这是怎么说？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沉思道： 他祖上是不是和野兽发生过什么？ 所有人都无语地看着任小素，这他妈已经属于骂人了吧。洛心雨忽然来了兴趣： 哎，你们集镇学堂那位张先生很特别啊，他一定很博学吧？ 是挺博学的，不过上课遇到自己不懂的也会瞎编。 他平常是不是闲下来了就会看书什么的？壁垒里也有这样的人，那些人都很厉害。 任小素摇摇头： 也不是，闲暇的时候他都在院子里种菜。 洛心雨无语了一阵子，怎么集镇上的大部分事情和自己想的都不太一样呢？不过任小素觉得张景林这点挺好，读书却不读死书，哪怕很有学问了也一样能弯腰锄地。可就在此时，所有人忽然听见林子里 传来铁链子在地面上拖行的声音。那铁链子与地面碰撞后发出清脆的声响，声音的主人仿佛正爬行在树林里巡视着自己的领地。任小素他们毛骨悚然起来，怎么还有生物能在夜晚穿行森林？难道他们之前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吗？那些动物难道不是躲避树林？刚才大家能轻松的聊天，不就是觉得掌握了这树林的秘密吗？只要远离树林，晚上就不会再有危险。可现在是怎么回事？那铁链拖行的声音越来越近，什么生物会拖着铁链？是有人曾经拿铁链将它困住，现在却让它挣脱了吗？这径山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诡异的事情？那拖行的声音似乎被岩洞里的火光吸引，慢慢来到了树林的边缘。任小素、杨小姐、许贤楚纷纷将自己的枪械保险打开，甚至已经面对着声音来时的方向做好了瞄准的动作。顷刻间，杨小姐发现任小素的动作非常专业，甚至还有些似曾相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来得有些莫名其妙，却让她感觉异常舒服。这种舒服就像是强迫症患者终于摆好了自己面前的积木一样。可是现在容不得他想这些，因为那铁链的主人已经爬行到了树林的边缘。岩洞里的人极力想要看清楚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可问题是对方隐匿在黑暗里，始终都没有现身。啪嗒一声从树林里传了出来，任小素心中泛起一阵恶心，因为他忽然意识到那是对方的口水坠落在了地面的树叶上。 一旦他现身，立马开枪，你我三人的火力足以短时间内封锁所有可以冲向岩洞的方向。到时候我可以让我的影子去与他纠缠。 好， 任小素小声答应道。他心想，如果这生物太过厉害，那他也顾不得隐藏自己的影子了。那些如同猎豹一般大小的野猫以及小山似的野猪都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但任小素心知，能让这群凶猛野兽逃出树林的只能是更强横的不可抗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